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张信哲2016年发表的《回》。 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，峰回路转，如此纠缠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。山万水，已忘记疲倦的我，向往的城市也都被淹没。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，我用我的漂泊等待你的一切。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， 才发现你如此早餐，我 肩而过，你要在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？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。在这等钟声响，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？弹着琴唱你爱的歌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， 一点都不痛苦。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，我唱这么仔细，全走不进你心里。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，守护着你，不求结局。我你又擦肩而过，我整个白气周，终于你回了头。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 18号，周杰伦上线了这样一首《等你下课》。不久之前预告第二首上线的歌曲是《不爱我就拉倒》。2010年，在出道第十个年头，他唱着《超人不会飞》，吐槽歌坛劳模也会累。但之后8年当中，周杰伦按照固定步调，专辑总是如期而至。在周杰伦正当红的时候，林俊杰还是需要证明自己的一位新秀，从新秀到中流砥柱，坚持无比重要。和同期出道的歌手相比，林俊杰算是勤奋的代表之一，不仅定期发片，为他人创作的歌曲也够几张专辑的容量。如今的林俊杰作品越来越回归内心，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他全新巡演标题曲《圣所》。 希望被蒸发了以后，眼泪是否还舍得流，灵魂是否还能祈求？徘徊在幽谷的念头，宁静是奢侈的奢求，沦陷的视线的破口，这支离破碎的布偶，哪里是初衷的绳索？我求问心中的寄托。 着破晓的前奏，放手与薄茧的守候，枪林弹雨里不停留。以为前进等于自由，我们在逆流中搏斗，坦然失去所以拥有。我乘着顺风来破浪，我奔向命运的旋转，未知是种种的目光，绳索不换，带你起航。 Just follow me， 感受我的力量。 Just follow me， 我要带你前往绳索的地方。 Just follow me， 感觉我的释放。 Just follow me， 我要带你点燃绳索的光芒，我心里里的曙光。 Just follow me。

长宿在我榻，斜风沙吹成年华。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。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像圈圈温柔途经过百川。心酸又不是非要圆满，来年秋风暖，笑看红叶转，深情只好浅谈。 杰在榜单曲《如歌》，勤奋和机遇是对等的。那出道至今，张杰手握十张专辑，那这几年又转战了网综这个 IP。 不爱说话的他总是用行动一次一次证明了自己。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就来自于蔡依林的《日不落》。 来得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的慵懒不发芽着云，心头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也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起初代表爱的